初次流泪是手边的书，我是你春夜注视的那段蜡烛，我是你秋天穿上的楚楚衣服，我要你打开你挂在夏日的窗，我要你牵我的手在午后徜徉，我要你注视我注视你的目光，然后默默告诉我初恋多忧伤，这就是一摊开它孤独的地图，我怎么能找到你等我的地方，我想每个琴弦上寂寞成长，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，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成长。 可是甜蜜的并不是巧合。

首思念的歌，我不能唱，唱了心情就会伤感。有一瓶回忆的酒，我不敢喝，喝了夜里就要难过。走在街上，将你的背影看错，没有我想要的人，亲切回头。电话接通，忧郁的名字说不出口。匆匆地挂断我盼望已久的问候。哦，念念不忘的情人啊，我痴痴的盼望你还在乎吗？情深的恋人啊，我无尽的想念你有感应吗？我念念不忘的情人啊，你漂浮的身影我依然牵挂。又爱又怕的恋人啊，你迷惑的眼神我放心不下。 漂浮的山

看海滩上的星光，一点一点点，我的心事一夜一夜，曾经那么爱，如今那么远，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叫做善变，曾经那么爱啊，如今面目全非，此刻你心里的幸福是谁？

转身离开，不管未来快乐是不是我的必需品，我只能再一次安静做好准备，你下一次出现。 难忍耐，我为谁守望？